一做表現嘅 system 啊嘛，其實係。咁、所以你見到好多人嗰陣時判咗薄熙來啊，最後尾都係即係都預咗佢係大概15年就可以出翻嚟，其實係。咁、當然啦，15年出翻嚟，即係呢新四人幫呢兩個咧，其實都好難再東山再起啦。其實就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另外就一單嘢啦，就係、呢個李鵬個女啦，就呢個李小林啦。咁、就 皇后 嚇、電力皇后原本就係話過嚟香港开会嘅，咁啊由机场离境嗰一刻咧，就俾人截住咗，就因为咧即系你要协助调查，咁就唔可以离境，咁啊当场咧就泪洒当场。 问题系佢调查紧啲乜嘢咧？ 咁当然系贪腐， 唔系系人都知，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乜嘢案啊嘛？ 乜嘢案都系砌生猪肉嘅啫，或者系大家都有份。 哦，系咪？贪平都有份。 问题你又系贪支笔，定系贪成间公司嘅咩嘅啫，嘅资产嘅啫。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好简单嘅道理，喺内地有边个官系唔贪？ 所以咪问咯。 关键系在于咩咧？习近平而家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已经系老虎又打，苍蝇又打，乜鬼都打，全部都唔惊。唔系我初时都有疑问嘅。喂，你咁样打法？你係打到好多既得利益者喎，軍方有啦， 絕對係啦， 國企有啦，係咪？成個官僚系統有啦。你點能夠生存啊？ 你點樣穩定到咧？你成 因為共產黨基本上係一個既得利益嘅集團。 我哋成日講社會維穩，你黨內點維穩啊？你咁打人嘅時候， 係咪啊？我哋攞翻花生糖例子，大家都要攀派㗎啦。大家都各自有利益噶啦，仆街。 咁節目 係嘛？各自都有啲節目去推出嚟噶啦。喂，你梗係要攞平衡術噶嘛？習近平點解可以咁做咧？我後屘我一次咧，其實我想講好耐噶啦。上次去美國呢、這個布魯斯金 Brookings Institute 係咩外國勢力啊？ 外國勢力去研究中國嘅。佢有講幾個即係 hypothesis 假説咧，我覺得值得大家思考。 係 第一。他说我不知道即是美国人都判断不到究竟共产党现在习近平身边是什么人给 advice 他包括香港问题在内包括在贪腐问题上面包括在国际问题上面他身边是什么人 而且又战无不胜什 么人来 的苏花都战无不胜 我们看不通这件事连美国人都看不通 而事实上他这么久以来呢都亲力亲为很多东西都是即是牌面上是亲力亲为你那时候其实你年初的时候已经有几件事啦有几件大事啦第一就是其实他在政法委上面其实他自己已经是要一把爪啦是吧那国家安全又即是要搞一个国家安全局啦 就是这个深化改革委员会乜乜乜 是啦即是党内的一些叫做是党内嘅一啲调查或者系贪腐啊啲嘢，同埋即系叫做系呢个国安都系要一把爪，甚至乎而家修改埋国安法添。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嚟啦，我就喺度怀疑，喂，你得罪咁多既得利益者，即系本身你身边嗰啲人，咁你究竟点可以，即系会唔会随时落台咧？咁样美国人点样分析咧？佢话佢做两样嘢系 O K。在民众攞到支持第一反贪腐因为太撚严重了贪污的问题太严重了所以呢他一出来说打反贪腐的即点第二你不要当他戇鳩他在民生的问题上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啊那些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上面呢都是有做事既然他豁了出去他身边有二十几三十个保镖即好似朱镕基话斋，99副官才留俾啲贪官，一副官才留俾我系吹嘅啫。佢真系做，嗱呢样嘢你不佩服佢，几廿岁人，连美国人都咁睇佢，嗰次我去呢个 Brookings Institute 嗰条友系咁分析俾我听，因为我 challenge 噶嘛，屌你得罪咁多记得你者会唔会随时倒台？因为其实我主观意志系想老共倒台嘛，佢话唔会。佢而家好掂，屌吓到我一跳。你喺反贪腐嘅问题上面，喺民生嘅问题上面，做咗好多嘢。系攞到民众嘅支持，屌我先惊。即系攞到13亿人民嘅拥戴。